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二十章海格的故事第七十八集。 那么， 哈利说， 你们看到了巨人，后来呢？ 我们一直等到早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不想在夜里悄悄走过去。 海格说， 凌晨三点左右，他们在原地睡着了，我们不敢睡，一是怕哪个巨人醒了爬上来，二是呼噜声响得吓人，快天亮时引起了一场雪崩，天亮之后我们就下去了。 就那样？ 罗恩敬畏地问。 你们直接走进了巨人的营地？ 邓布利多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做。 海格说， 给骨骼礼物表示敬意。 给谁礼物？ 哈利问。 骨骼就是首领。 你怎么知道哪个是骨骼？ 罗恩问。海格乐了， 哈哈哈哈，错不了，他最大最丑最懒，坐在那儿等别人拿东西给他吃，死羊什么的。他叫卡库斯，我估计他有22-23英尺高，有两头公象那么重，皮肤像犀牛皮。 你们就直接走了过去？ 赫敏提心吊胆地问。 走了下去。他躺在山谷里，他们待在四座高山之间的洼地里，靠近一个高山湖泊。卡库斯躺在湖边，咆哮着让人喂他和他老婆。我跟奥利姆走下山坡。 可是他们看见你们的时候，没有想杀你们吗？ 罗恩难以置信地问。 肯定有人这么想。 海格耸耸肩膀。 但我们按邓布利多说的那样，把礼物举得高高的，眼睛盯着骨骼，没有理会其他人。就这样，其他人安静下来，看着我们走了过去。我们一直走到卡库斯的脚边，鞠了个躬，把礼物放在他面前。 送给巨人什么礼物？ 罗恩感兴趣地问。 是吃的吗？ 哦，不是，他自己能搞到吃的。 海格说。 我们送他魔法。巨人喜欢魔法，只是不喜欢我们用魔法对付他们。总之，第一天我们给了他一只古普莱仙火。 哇！ 赫敏轻轻地哇了一声，但哈利和罗恩都不解地皱起了眉头。 一只 永恒的火。 赫敏不耐烦地说。 你们该知道的，弗利维教授在课上提了至少两次。 总之， 海格忙说。不等罗恩回嘴， 邓布利多用魔法使这只火把能永远燃烧，这不是一般巫师能做到的。我把它放在卡库斯脚边的雪地上，说：“阿布斯·邓布利多给巨人骨骼的礼物，向他表示敬意。” 卡库斯说什么？ 哈利急切地问。 什么也没说。 海格说：“ 他不会说我们的话。” 你开玩笑吧？ 这没关系。 海格平静地说， 邓布利多提醒过可能发生这种情况，还好卡库斯叫来两个懂我们话的巨人给我们做翻译。 他喜欢这礼物吗？ 罗恩问。 哦，是的，他们一明白是什么礼物，营地上就起了一片骚动。 海格把火龙肉翻过来，把凉的一面贴在他的肿眼上。 他们非常高兴。这时我说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捎话，使者明天再带礼物来时，请骨骼与他交谈。 你为什么不当天跟他们谈？ 赫敏问。 邓布利多要我们慢慢来。 海格说， 让巨人看得我们守信用，明天再带礼物来，如果真的带了，会给他们一个好印象，而且让他们有时间检验一下第一份礼物，发现它是好东西，想要更多。总之，面对卡库斯这样的巨人，一下子说很多，他们会杀死你，免得多事。所以我们鞠躬退了回去，找了个舒服的小岩洞过夜。第二天早上再去时， 看到卡库斯正在眼巴巴地等我们的。 你们跟他谈了？ 是啊，我们先送给他一顶漂亮的头盔，妖精做的，坚不可摧，然后就坐下来谈话。 他说什么？ 没怎么说，主要是听，但苗头不错。他听说过邓布利多，知道他反对杀死英国最后一批巨人。卡库斯好像对邓布利多的话很感兴趣，还有几个人也围过来听，尤其是懂一点英语的。我们走的时候充满希望，答应第二天再带一个礼物来。可是那天晚上坏事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 罗恩忙问。 我说过，巨人们不适合住在一起。 海格悲哀地说。 不适合组成那么大的一群， 他们不能控制自己，每隔几个星期就要互相打个半死，男的跟男的打，女的跟女的打。那些老部落的残余打来打去，还不算为了食物、火和睡觉地方的争斗，眼看他们整个种族都快灭绝了，你以为他们会停止自相残杀？但…… 海格深深地叹了口气。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场恶斗，我们在洞口看到的，在下面的山谷里打了几个小时，声音大得你都不敢相信。太阳出来时血都是红的，他的头沉入了湖底。 谁的头？ 赫敏惊问。 卡库斯的。 海格沉重地说， 换了个新骨骼叫高高马。 他长叹一声， 没想到我们和骨骼交朋友才两天就换了人。我们感到高高马可能不好说话，但也只能去试一试。 你们去找他说话？ 罗恩不敢相信地问。 在看到他砍掉其他巨人的脑袋之后？ 我们当然去了， 海格说。 这么大老远过去的，怎么能两天就放弃呢？我们带着本打算送给卡库斯的礼物走了下去。我还没开口就知道不行了，他坐在那儿戴着卡库斯的头盔，斜眼看着我们走近。他非常魁梧，是那里最高大的之一，黑头发，大黑牙，戴着骨头项链，有的看着像人骨。我努力了一下，举起一大圈火龙皮说，给巨人骨骼的礼物。话还没说完就头朝下被吊了起来，他的两个手下抓住了我。 赫敏用手捂住了嘴巴。 你是怎么从那里脱身的？ 哈利问。 要不是奥利姆在，我就出不来了， 海格说。 他抽出魔杖，施了几个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快的魔法，真了不起。眼睛咒正中那两个家伙的眼睛，他们马上把我丢下了。但这下麻烦了，因为我们对巨人用了魔法，那正是巨人仇恨巫师的原因。我们只好逃走，直到不能再走进营地了。 哎呀，海哥， 罗恩轻声说。 你在那儿只待了三天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 赫敏问。 我们没有只待三天就走。 海格好像受了侮辱。 邓布利多还指望着我们呢。 可是你说你们不能再回去了。 哎呀，白天是不能，我们必须需要重新考虑。爬在岩洞里观察了几天，情况不妙。 他又砍人脑袋了？ 赫敏有点作呕。 不是， 海格说。 那还好些。 什么意思？ 我是说，我们很快发现他并不排斥所有的巫师，只排斥我们。 食死徒？ 哈利马上问。 对， 海格阴沉地说。 每天都有两个带着礼物来见他，他没有把他们吊起来。 你怎么知道是食死徒？ 罗恩问。 因为我认出了一个， 海格粗声说。 麦克尼尔，记得吗？他们派来杀巴克比克的那家伙。他是个疯子，像高高马一样喜欢杀人， 难怪他们那么头晕。 麦克尼尔说服巨人跟神秘人联合了？ 赫敏绝望地说。 别着急啊，我还没讲完呢。 海格愤愤地叫道。他一开始什么也不肯说，现在倒好像说上瘾了。 我和奥利姆商量了一下，虽然谷歌好像偏向神秘人，但并不意味着巨人都是这样。我们要想法说服其他巨人，那些不愿意高高马当谷歌的人。 你怎么看得出哪些事呢？ 罗恩问。 他们是被打惨了的，对不对？ 海格耐心地解释。 有点头脑的都会躲着高高马，像我们一样藏在周围的岩洞里。所以我们决定晚上到各个岩洞走走，看能不能说服几个人。 你们到漆黑的岩洞里去找巨人？ 罗恩说，声音里满是敬畏。 巨人倒不是我们最担心的， 海格说， 我们更怕食死徒。邓布利多嘱咐过尽量不要跟他们纠缠，问题是那帮人知道我们在那儿，大概是高高马说的。夜里我们想趁巨人睡觉时溜进岩洞，麦克尼尔那帮人却在山里找我们，我很难拦住奥利姆。 海格的嘴角牵动着大胡子， 他一心想教训教训他们，他被激怒时可真不得了，奥利姆向他烈火，大概是因为他的法国血统吧。 海格眼眶湿润地看着炉火，哈利给了他30秒回忆时间，然后大声清了清嗓子。 怎么样，你们接近其他巨人了吗？ 什么？接近了。在卡库斯被杀后的第3个月里，我们钻出岩洞，悄悄摸下山去，睁大眼睛提防着食死徒。我们进了几个岩洞，没有。然后大约到第6个洞时，发现里面藏着3个巨人。 一定够挤的， 罗恩说。 连悬挂猫篱子的地方都没有， 海格说。 他们看到你们的时候没有打你们吗？ 赫敏问。 如果他们身体好一点的话可能会的， 海格说。 但他们三个都伤得很重，高高马那一伙把他们打晕了，他们苏醒后爬进了最近的藏身之处。总之其中一个懂一点英语，给那两个当翻译，我们的话好像效果还不坏。后来我们就经常过去探视被打伤的巨人，我想我们一度说服了6-7个。 六七个？ 罗恩兴奋地说。 那不错呀，他们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对抗神秘人吗？ 但赫敏说。 一度是什么意思啊，海格？ 海格悲哀地看着他。 高高马的人袭击了岩洞，活下来的再也不想跟我们打交道了。 那不会有巨人来了？ 罗恩失望地问。 是啊。 海格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又翻动火龙肉，把凉的一面贴在脸上。 但我们做了该做的事，传达了邓布利多的口信，有人听到了。我想会有人去的。假使那些不愿服从高高马的巨人住到山外，他们也许会想起邓布利多是友好的，说不定会过来。